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超跌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那个字 N-E-W, 新的要念成 new, 而不是念成 new, 啊，在美式英语里头。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 Lesson 39. 39要 39, 因为 nine 是 N-I-N-E, 所以念的时候就不是 nine, 是叫 nine,39, 好，这小地方都要注意。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呢代词做主语兼宾语的形态。我们上次给大家讲了 he, she 做主语 ,him, her 做宾语。同样的You, 你做主格也就做主语的时候他用主格 you, 不变。做宾语的时候也是 you。不管是男的女或女的女都是 you, 这样这个很好记。你们呢也是一样做主语也是 you, 做宾语也是 you。可是我们呢做主语要用 we, 做宾语的时候就要用 us。好就有变化。You, 你或者 you, 你们不管当主语或宾语他们都是一样的。可是 we 只能当主语宾语之后就该用 us。所以今天的这一课就比较简单。我用 AB 对话的这种方式呢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对话。A 讲了 Where are you going, Tom? Tom,你正要到哪儿去啊？这边用了现在进行时，本来是 You are going where? 你正要到哪儿去？正在一定要是要加个 be 动词。好，正在看书。He is reading a book. R-E-A-D 加个 I-N-G。我正在吃东西。I am eating.他正在走路上学，也就是他正在上学途中。He's going to school. He is going to school. 你正在往哪里走？本来是 You are going where? Where? 它是一个副词，所以前面不能加个 to, 不能加个介词。你不能讲是 You are going to where? 所以啊 You are going where?再把 where 放在句首，放在问句的句首 ，you are 产生倒装 ，are you 就变成 where are you going？ 念 go 再加个 ing 的时候 ，go 嘴巴是呜起来，在 in 的时候呢，就会变成 what 的音 ，going going， 千万不要再念成 going 啊 ，going 那就是一听的就是 Chinese English。Going，where are you going？Tom, where? 在美国东北部啊，也就是在纽约州，在上区这些地方，东北，包括马赛诸塞州等等，他们念这个 where, 他会念成 where 的音。啊，那么 WHO 啊，谁？他会念成 who?但是始终这个 who 是一定要念 who, 你不能念成 who。但是 where 跟 what, 他们就会念 where 念成 where,what 念成 what。所以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州还有不同的这种口音，所以稍微 绝大部分的这个中西部的这个人呢、啊，老美啊，中西部啊，他们都是念 where what， 只有东北部他们念成 where what。 然后呢，东北部的人就会嘲笑中西部的人，你们把 where 念成 where， 你们把 what 念成 what，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 who 念成 who？ 为什么不说 who are you， 而还是要念成 who are you？ 每次这样讲的这个中西部的人呢，就傻眼，嘴巴张得开开的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纽约人呢，或者是美国东北部的人呢，他们坚持的要念成 where what， 就是这个道理了。好，我们还是用绝大部分的美国中西部的人，占了 70% 的人，他们这样讲 where are you going Tom， Tom 就讲了 I'm going downtown。 这个 downtown 呢，就是一个状语，那么就像跟 where 一样，它前面不能加 to， 不能加这个介词，不能说 I'm going to downtown， 要直接念 I'm going downtown， 我要到市中心去。downtown， 先念大小的大，大大大大，嘴巴张得好开 ，downtown， 不要念成 downtown， 不是这样发音的。downtown 我就知道，嗯，你来自中国。就马上你就晓得了，就是说你要学这个地道的这个音，你就要学 downtown， 先念大小的大，嘴巴再收啊。I'm going downtown， 我到城里去。Are you going alone？ 你是一个人去吗？本来是 you are going alone， 独自的，变成 you are 就变成 are you 了。Are you going alone？你是独自去吗？ No， I'm going with Mary and Paul。 这个时候主语用 I， 不错，不，我正跟谁去啊？跟玛丽跟 Paul 一起去。 I'm going with Mary and Paul。 We will try some Italian food。 我们将要，这是未来时，所以加了这个助动词 will。We will， 当然你也可以变成 we 加一撇加两个 ll， will 也都可以。We will try 就尝试 some 若干的一些 Italian， 我们那个很快会念成 Italian， 它发脸的音，哎，不是 Italian 这样念 Italian food， 好，一条眼，好像念成一条眼，就像一百万啊，常常会听着我们老中念成 million， 不是，在美式英语念成 million， 没有眼睛 million， Italian。 我尝试一些意大利菜 food， 就是食物。 Will you join us？你将要加入我们吗？ Will you join us? Yes, why not? 好啊，为什么不加入你们呢？为什么不呢？ Why not? 好啊。 Going downtown with you guys is certainly fun。 这边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结构，本来是 go downtown，可是为什么这边加一个 ing？ 因为 go 是动词，动词是不能当主语的，就要变成名词。动词变成名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字，有一个词，词组叫做动名词。所以你以后记住，动名词就是动词加个 ing， 它就变成了名词了。Going downtown with you guys。跟你们这群人，这个 guys 本来是家伙，可是呢，当用 guys 改用复数型的时候，它可以指的是你们一伙人，指的男的或女的都没有问题，它不是一定是指的是男的哦。但 he's a good guy， 单数的时候一定是男的，你不能讲 She is a good guy。 Going downtown with you guys， You 就是你们，不要讲 your， 不是你们的这群人，是你们这群人。 You 跟 guys 地位相同的，跟你们这群人到城里去。整个动名词的短语呢视为单数，最后都不能讲 are， 要用 is。 As certainly， certainly 是慢慢念，叫的确地，这是一个副词，一个状语。修饰后头的 fun， 这个 fun 是形容词，很有趣的。你不要用 funny 啊， funny 是很滑稽的， F-U-N-N-Y。 He is a fun guy， 他是很有趣的人，很风趣的人。He is a funny guy， 他是一个很滑稽的人，那是不一样的， F-U-N-N-Y。 好了，所以我们慢慢的有点复杂了。那么这个时候用了动名词当主语了，我都留了伏笔，以后慢慢的教。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Come on, slip inside your mind, a place where only you can find, a psychedelic dream, a fantasy, a trip that lasts for days at a time. Say good. Do it.

when you left and left me her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告诉他； 你没想到的问题， 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还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where the speaker introduces a place、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个雅思考题节选出来的部分呢，是有一个人在做一个地点的介绍。那么在雅思的考题中，还有任何你要是去旅行的时候，都很容易遇到这种介绍一个地点的这样的情况。那通常他会按照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历史由来，它的空间布局啊、功能等等去说。所以呢，在听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记录这个信息。This recording introduces historical theme park of Manham Riverport in England. 啊，它是一个历史遗迹。曾经呢，这里是一个港口，叫 Manham Riverport。好，那我们听之前呢，还是先看一下这其中有一些生词。第一个生词呢是 tin。啊，他提到了这个地方曾经发现过许多的金属， tin 是一种金属，叫锡。第二个金属叫 manganese， 就是锰。第三个呢是砷，叫 arsenic， 砷就俗称砒霜啊，这么一个东西。当然还有比较常见的 lead， 是铅。铅这个词呢，拼写和 lead leader 那个 lead 是一样的 L-E-A-D， 但是它的发音是 lead， 是铅的意思。 copper 铜。好，这几个金属有印象就可以了，待会儿在听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挖掘出来的金属。好，再往下呢是 cargo， C-A-R-G-O， cargo 是货运，或者是就是航运、海运，船只和飞机上所载的货物叫 cargo。 那么 cargo 这个词呢可以用复数，是可数名词。再往下一个是 ore， O-R-E， ore 呢就是矿，比如说 iron ore 就是铁矿。好，那么这个词呢一会儿大家会遇到。那当然了， metal 是金属总称。那这些金属拿出来之后呢，它会放到工厂里边的炉子里边去加工，那么这个炉子叫 furnace， F-U-R-N-A-C-E， furnace。 好，那它会把它融化呀、提纯呀等等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加工的工序，然后就被 shipped long distances， be shipped， ship 是船，那么动词呢就是用船运输的意思。那有的公司像这个世界上好多大的船运公司就叫 shipping companies， ship 双写 p 加 ing。 这个双写 p 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加 ing 的时候、包括加那个 ed 过去分词 shipped， 对， 那个单词也是要双写 p 的啊。 没错。好，这是我们要看的生词。下面呢咱们就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请大家听一下。那么这个介绍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它的以往历史是怎样的？ Welcome to Manham Port, where 1,000 years of history are brought to life. all the family can enjoy a day out at Manham. Visit our copper mine. See models of the machinery it used. Have your photo taken in 19th century costume. Experience at first hand how people lived at different stages throughout history, and especially how children studied, worked, and played. The port of Manham is located in beautiful and peaceful countryside, on a bend in the great River Avon, and developed here because it's the highest navigable point of the Avon. Boats can go no higher up this river, and proved a handy place to load and unload cargo to and from the sea, which is over 23 miles away. A small port was already established here when, about 900 years ago, tin was discovered nearby, though it wasn't unti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n a tremendous need for metals of all kinds developed, that Manham expanded to become one of the busiest ports in the country. And because it was already so busy, prospectors began to look for other minerals, and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lead, copper, manganese, and arsenic were added to the cargoes leaving Manham. In the early days, the ores had been smelted, or processed, in the same area they were mined. But as demand grew, the smelting process required huge factory furnaces, or fires, to melt the metal from the rock, and there was not enough coal in the local area, so the rocks containing minerals had to be shipped long distances. Sadl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great port of Manham declined, and thousands of workers were forced to emigrate out of the area. The building at the port fell into disrepair, and the place became almost forgotten. But then the Manham Trust was formed to conserve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the area. It organized scores of local volunteers to remove undergrowth to find the original outlines of the installations. It then brought in paid professionals to match installations with maps of the original port complex and to set about reconstructing it. Today, you can see the results of this ambitious program of restoration. The intention, and we believe this will be realiz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is to return Manham Port to the condition it reached at its peak as the greatest copper port in the country.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素材听完了，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呢？他讲了很多有关于港口的历史，那接下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每一句话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啊，作为导游嘛，他肯定先说 Welcome to Manham Port, where 1,000 years of history are brought to life. 啊，首先呢，先欢迎大家来到曼汉港口，几千年的历史会在这里重现。Be brought to life, 啊，就是 bring 这个词的被动，就是被带回到有生机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主题公园是把几千年的场景重现了。All the family can enjoy a day out at Manham. 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在 Manham 尽情享受出游的这一天。Visit our copper mine. 所以第一项活动是， 看一下我们的铜矿。 See models of the machinery it used. 然后再看看矿井里使用的机器的模型。 Have your photo taken in 19th century costume. 穿着十九世纪的服装来拍照， 哎，这里边就有 have your photo taken， 这个 taken 用被动的形式，就是你穿上服装由别人给你照相。接下来一个游玩项目是 experience at first hand how people lived at